正为该区带来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娜集结在济州的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午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和有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76点，跌15点，总成交476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5.6是跌4.6，百威亚太29.55升1.35，友邦保险74.6升5.5，盈富基金26.95冇起跌，美团点评81.75升1.65，中国平安90.4升3.5，港交所228.4跌6，建设银行5.99升1仙，汇丰控股59.75跌6.5，中国移动65.35升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9.619，瑞士法郎7.875，澳元5.258，加元5.933，新西兰元4.897，欧元8.567，每百日元对港元7.2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77。日经平均指数报21,778点，跌106点。港金现价报13,830蚊，系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12美元，卖出1,47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中环嘅耀星街去龙和道方向，跟住耀星街回旋处嘅意外仲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中环嘅耀星街去龙和道方向，跟住耀星街回旋处有意外，一带挤塞。咁另外咧，同大家讲单封路喺九龙区龙翔道，因为有临时工程，而家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一段嘅快线咧系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因为有临时工程，快线受阻，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北角码头。咁另外反方向咧，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码头，较早前都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不过而家大车多。而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都是非常繁忙，而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近灯打士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最后在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而家落塘尾道同埋太子道西嘅支路咧，交通都系分别挤塞嘅，车龙排到去东京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家姐做咩咁攰啊？好忙啊？ 系啊，呢排日日帮阿仔温书啊。 忙还忙，你记得听日约咗我噶？ 记得，我哋约埋一齐做子宫颈癌嘅筛查啊嘛。 算你啦，事关25至64岁有性经验嘅妇女，无论几忙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癌筛查噶。 点止啊？就算系65岁或以上，如果过去10年冇接受例行嘅筛查，都要做翻噶。所以咧，我都会叫埋阿妈一齐去噶。 香港电台与你缔造健康香港。 就嘅3:30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啦，有 Eric 啦， 有严婷喺度， 系啦，今日第一首揾嚟嘅作品，古有英雄啊，今有义士啊，有嚟自 Rubber Band 呢首旧嘅作品叫做《无名英雄进行曲》。今日我哋嘅嘉宾咧，佢哋嘅新歌都系想做英雄嘅， 系今日有 Tony， 骚动音乐，骚动 Tony， 很想拯救地球。我哋新年呢班嘉宾咧，唔知佢哋系咪想有一种做英雄嘅感觉啊？因为佢哋新歌嘅歌名叫做《好想拯救地球》啦。系啊，我哋有 Tony 嘅 ，Hello，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啊，同埋有今次同我哋合作咧，作曲、编曲同埋监制嘅谢国维嘅 ，Hello。 我想问你哋想拯救地球嘅乜嘢啊？点样拯救地球咧？几位想？ 其实 拯救地球女士 就唔系英雄嗰个啦，就系所以呢个歌就系讲。現實世界冇英雄啦，我哋睇漫畫睇電影有好多英雄人物，但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改變地球，可以拯救地球嘅，即係逐少逐少咁做，同埋團結就得噶啦。 哦，咁你呢刻做緊嘅係咩咧？我想問下恆仔嘅話， 夾 band 啦，用我哋嘅音樂去講我哋啲信息啦。 係 ，OK。另外幾位咧， 其實就是因為我哋睇太多英雄電影，大家就會覺得英雄拯救地球好似就係、是。打一下手指咁簡單，又或者係 奸角嚟喎，真 係。唔係最尾拯救地球，都 係 打一下手指 嘅。咁所以大家當講拯救地球或者我哋嘅樂迷一聽到拯救地球或者呢個 topic 咧，其實我都會想佢哋其實係會一種好似好虛幻嘅感覺啊，好遠啊。喂，呢個目標講到咁大，其實係咪一個科幻嘅小説嚟㗎？咁但係其實我哋就係想佢捉到呢個感覺，就係原來咁大嘅命題或者係咁大嘅難題，原來我哋一個人好多時候就會有一種無力感咯。 係啊， 點解？因為我哋就係覺得自己做嘅嘢，其實我做得再多都好，我盡曬力都好，都唔會改變到呢個世界，因為我力量真係太細啦咁樣。咁我哋希望大家就喺呢種無力感嘅時候揾到原來同你同路嘅人，就係得你一個咯。原来我哋只要团结，每人做多少少，就可以改变到真系我哋嘅生活嘅环境啊，改变到我呢个地球啊。咁我哋写呢首歌嘅时候咧，我有一个古仔就系我哋写嘅首歌嘅时候，其实我同林宝倾啊，同谢国维一齐去讨论嘅时候，其实系冇发生咁多事情啦。无论我哋嘅社会又好，无论我哋嘅真系个地球又好，咁但系我哋最近都听到两单好严重嘅新闻，就系一个。冰島嘅冰川真係有一個係真係已經融到冇啦， 係好一夜之間， 一夜之間啦。另外一個就係亞馬遜森林真係大火燒咗差唔多大半片。咁呢樣嘢 which 係其實我哋係好嚴重，因為你其實影響緊成個地球嘅氣候。咁呢樣嘢其實你問我，如果我同你講話，我一個禮拜開少兩日冷氣啦，因為我以前可能係真係晚晚都開冷氣瞓覺嘅，咁你可能會覺得，你開少兩日，你唔好話開少兩日啦，你成個夏天唔開冷氣，你都未必會下年見到係降到 0.1 度咁樣。咁但係就係如果每一個人都係咁樣去阻止自己去行出嗰一步，每一個人都有咁多藉口，有咁多原因。就唔會有事成嘅一日，咁所以我哋就希望，無論你個命題有幾大，無論你嘅命題嘅難度係你要拯救呢個地球又好， yeah. 你要拯救呢個社會又好，甚至再近身啲嘅，你要拯救你自己嘅身邊嘅朋友啊、屋企啊，其實有好多難題，其實你未必係好似超級英雄咁樣一嘢就解決得到。咁、但係原來你喺嗰個團體入面，你喺嗰、那個地方入面，你每人行出一小步，原來最後係可以達成到你哋最終嘅目的。係呢、這個嗰、那個力量，我覺得 Tonic 嘅一小步就係我哋寫咗呢隻歌，希望大家捉到呢個能量。 我好唔慣佢哋咁認真同我講啲 嘢。我頭先 有種、yeah. 無觀 眾。我頭先有一瞬間好似同緊綠色和平做緊呢個訪問咁樣，好關注環保嘅議題。 唔係，但真係佢哋真係係唔同咗，即係可能以前係即係靚啲嘅，但係而家你見到佢哋好似嗰個男人味咧， 思考嘅深度 係啊，全部都係咯，唔同啲作品又反映到， 因為我覺得我哋自從有時有啲作品咧，會有啲樂迷反映到哦，原來。我呢啲作品真係會令到佢哋生命帶嚟影響啊！咁有一次我哋喺外地出 show 啦，一個例子就係佢同我哋講話佢聽咗我哋阿飛與阿基呢隻歌之後，本來係由佢想輕生嘅念頭，佢話佢係直情係已經諗住放棄佢生命啦。咁但係佢聽完呢隻歌之後， 佢覺得有一種力量可以令到佢行落去。咁、那個背景就係其實佢係一個讀社工嘅學生，佢接觸咗好多前線社會嘅問題啦，然後佢覺得好抑鬱，佢覺得呢個社會冇希望，咁佢令到自己有一個輕生嘅念頭。咁佢聽咗呢隻歌之後，佢有力量啦，跟住佢而家真係做咗一個社工去幫助其他人。咁對於我哋嚟講，個 impact 就係、是哦、原來我哋寫一首歌係我哋都冇諗住去救人嘅，其實我哋真係諗住寫低自己嘅感覺啊，但係原來真係救到人喎。原來歌曲或者一個藝術嘅作品，無論係歌，無論係文章，無論係電影，原來對人嘅影響係大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我哋嚟緊嘅作品啊，或者係入面有啲意思上嘅嘢，好似阿恆之前同林寶都有傾過呢個歌詞，即係希望入面有啲嘢係啲信息，我哋做音樂嘅就係想帶俾其他人。 剩一生都往上爬，从善中起跑，听到唱声天天都咬实牙。由细到超班，变身尖子，一生不缺永华。到变身爸爸，再看子出身，这生不错是吗？人一生里吃得几多，着得几多，有人一生却弃守很多，放低很多灿烂。人一生有理想很多，你得几多，怎算那是磨赞？到死方知吗？你怎么知道哪个落差？ 係嗰個其中一個合作單位就係填詞阿林寶啦，但另一位咧就係阿謝國維啦，係啦。今次係同佢哋係除咗係監製上面同編曲上面咧一齊 co-write 呢個 melody 嘅。 其實我哋都第三隻歌合作係嘛？係啊，咁啊咁成日我鼓勵佢哋，哇喂，第時你哋寫歌嘅時候咧，反正我都要俾意見噶，不如一齊嚟一齊玩啦，即係一齊夾 band 咁好似開心啲喎。咁我有咩嘢咪即刻講，大家即刻傾，咁好似可能仲快啲，同埋大家即係有嘢可能我後來如果聽咗之後先至俾意見，好似只係嘗試去點樣將佢 shape 都好少少，但而家可能一開始大家可以有多啲溝通，咁所以即係我嗰時唔係諗住係咪一定要 co-write 定咩，即係我淨係想話一齊玩音樂一齊玩咯，今次咁樣咯， 忍唔住展現自己嘅音樂天分， 哇，梗唔係啦，喺你面前真係唔得，係啊，但係我 覺得咁嘅， 我匿埋，我但係我另外唔係咁，我自己匿埋錄音室，唔係匿埋錄音室嗰啲，我就自己匿埋做啊做，即係我嗰啲我係比較好啲嘅。咁咁但係咁今次就係咁樣囉，其實嘅過程呢我又覺得都體會咗好多嘢，一啲嘅歌呢其實唔係個過程唔容易嘅，即係同佢合作第三隻唔係等於一定越嚟越容易，大家其實係越嚟越熟絡，大家傾嘢可以越嚟越直接越嚟越清楚，但係呢譬如隻歌啊，中間有啲可能 melody 點樣改，我都試咗好多樣嘢，咁或者歌詞又點改，又試咗好多嘢，唱點樣，即係音樂啊，其實真係每一個地步驟都試咗好多樣嘢，咁但係正正可能就係咁。其實有陣時你話拯救地球，你話當然係即係就咁講呢個説話，好似即係其實講咗都幾等於冇講，因為根本上點可能咁容易拯救地球？但係呢個世界根本上好多嘢應該諗清楚，就係根本上好多嘢就係咁難嘅，冇嘢係容易嘅。你如果諗住啲嘢會容易，就係先至唔妥當其實嚇。咁所以即係我又覺得即係每一個環節你結果都見到件事有少少進步，其實已經個成果一齊見到，其實我覺得嗰個過程更加緊要 咯。哦，其實阿謝國以前係咪有冇夾開有樂隊啊之類之類咁啊，自己有隊 band 嗰啲咁樣？ 我冇夾過 band 嘅，即係我自己 personally 冇夾過 band，即係雖然而家有同唔同嘅樂隊合作做啲歌，以前冇啊，好羨慕啊，其實係啊，所以我先會掠佢哋俾我玩嘛。 其實唔係啊，其實因為我哋三個隊咗大家都十年八年咧，有啲悶啊，即係多個新成員咧開始 有啲衝擊。 有衝擊，所以佢入嚟係開心嘅。 哦，咁同佢哋相處嘅時候，佢哋有冇啲係 high 啲嘅 moment 咧？覺得 又幾有趣喎、啊！佢哋嗱，因為嗰個音樂上面嗰個成熟度啊，或者專業 講嘢啊， 但我成日覺得你對住佢哋四個做嘢，總會有啲係好分，或者你估唔到咁得意你四個諗嘢咁。 佢哋啊，佢哋個個性格好分明咯，係好分明咯。有陣時會有啲人會係唔好講邊個， 佢未講邊個， 你講就真係 邊個，你都咁分明，你講都知邊個噶。 我啊想知啊， 即係你自己知啊， 我唔知喎。 係啊，咁啊，通常咧行動最迅速個咧係神器嚟嘅，係啊，咁啊 有唔講邊個嘅？ 有講。要講嘛，誒都咁熟喎，係咪咧？直接講啊！咁啊，恆仔想試好多唔同嘅，佢又試下 A 又試下 B 咁啊，佢就會成日喺 A 同 B 之間就喺度諗下邊個好啲咧，問下大家意見。咁啊，阿小龜佢會係好耐唔出聲嘅， 係 即係出聲係智者咁啊，係係啊，咁啊已經諗咗，我其實覺得係咁樣彈或者咁樣隻歌應該咁樣。咁啊，阿 Ryan 咧就會中意聆聽，先至再講嘢嘅。 系， 佢会听咗大家，都啱啊！但我又可以有啲谂法，即系佢可能即系佢会听咗，然之后去试下仲谂咩调教嘅空间，咁佢又会咁谂。 哦，几好，佢回避咗，佢哋都系讲佢哋好认真做音乐嗰一面，都冇嗰个 卡 嗰 边。惨啲行啲啊！讲咩都错， 得下一位啊！ 讲咩都错。 当你满之前揾嚟汤力呢首旧嘅作品，作品名称叫做《讲咩都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三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过千名市民中午由中环的遮打花园步行到上环一带，再转往金钟，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并且表达对昨日警方行动的不满。一名学生表示，警方的执法挑战市民底线，向中午学生开枪完全不能接受。亦都有市民认为，在香港核心地带中环参与快闪游行，对香港人有重大意义，希望日后可以延伸至全港各区。另一名参加者就说，社会的不公义已经到达临界点，需要各界人士站出来。网民发起全港多个地区中午举行集会，声援昨日中枪的中午学生，其中在沙田百步梯有大约300人参与，在场人士唱反修例歌曲，并且将手放在左胸前，向受伤的男生表达慰问。市民高呼解散警队、刻不容缓等的口号。参加者其后进入新城市广场，有店铺落闸。民间记者会联同多个反修例组织召开联合记者会，谴责警方以实弹枪击示威者。他们不排除会再发动全港三罢，继续争取五大诉求。发言人说，有警员昨天在全副武装、生命当时并没有明显受威胁的情况之下，以实弹攻击人是滥用暴力。他又认为，警员在没有警告下近距离开实弹，质疑警方还有没有能力按指示使用武力。何全耀中学反修例关注组代表就说，市民不应该忘记昨日发生的事，要反思为什么中学生需要为不公义而抗争。记者会期间，一度有人在附近的屋苑掟鸡蛋和不知名的液体，击中多名记者，记者会一度受阻暂停。浸大校长钱大康向师生发出电邮，表示最近发生的暴力、受伤和拘捕事件，令到校园内外气氛更趋紧张，理性讨论难以展开，呼吁学生远离暴力和危险的处境，以和平理性的讨论化解矛盾。钱大康认为，蓄意破坏和欺凌行为破坏校园的安宁，剥削了学生和教师在安全环境下学习和工作的权利，亦都严重损害了浸大的声誉。由于形势持续恶化，大学决定采取额外的措施应对。校方会为学生提供更切合需要的支援，涉及实习的学科老师会探讨额外可行措施，确保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下顺利学习。另外将扩大紧急应变小组的组成，纳入学生代表，并且探讨在紧急情况下的沟通方法。校方亦都正安排同同学、教师、职员和校友会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午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和有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6点，跌86点，总成交519亿7000多万。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4.6，啱转咗系324.8，跌5.4。百威亚太29.45，升1.25。友邦保险74.25，升2毫。盈富基金26.9，跌5仙。美团点评81.4，升3。中国平安90.1，升5仙。汇丰控股59.55，跌8.5。港交所227.4，跌2.6。建设银行5.96，跌2仙。中国移动65.1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07.63，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0，加元1.323，新西兰元0.625，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93， 日经平均指数报21,778点，跌106点。港金现价报13,83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2.14美元，卖出1,48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较早前喺中环嘅耀星街去龙和道方向，近住耀星街回旋处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噶。现时一带交通都有啲挤塞，车龙排到近四季酒店。咁就系中环嘅耀星街去龙和道方向，近住耀星街嘅回旋处嘅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近四季酒店。至于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嘅工程就已经完成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嘅快线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另外司徒佛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就近兆辉台。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创资中学。反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咧，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而家近住花墟一段咧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另外，弥敦道去大角咀方向，是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龙尾去到加士居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塘尾道同埋太子道西嘅支路仍然都系分别挤塞噶。而家龙尾就去到宇晴轩。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马鞍山欣安邨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易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有什么事？哦，当然要话你知。其实每天这个钟时，你都可以快乐点。Come on, sing along. Radio Two, it's Radio Two. Come on, sing along.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oh. So, so, oh, oh, oh, oh, oh, oh. It's Radio 2. 骚动音乐。 骚动音乐，骚动 Tony， 很想拯救地球。 喂，咁喺呢一首歌入边啊，头先譬如阿恒仔啦、阿小龟啊等等讲咗啦，咁阿神呢同阿 Ryan 咧，今次喺呢一首歌入边自己嘅谂法啊、idea 啊点样咧？ 今次嘅歌其实喺嗰个发挥上面，即系喺我自己弹奏 bass 上面，系一个新嘅突破咯。 系， 因为 即係一來就好多嘢彈啦，咁我記得阿維嗰陣時錄音， 咁高興咯，好多嘢彈。 係啊，錄音嗰日咧，咁啊去到最尾歐草，其實我都未諗到彈乜嘢嘅，因為嗰度越嚟個情緒越嚟越高漲啊。跟住阿維佢就話總之最尾個歐草咧就 will go crazy， 你盡情 jam 啦咁啊。可以盡情 jam 啊，正喎、啊！跟住就喺後面， 佢成日有種講反話， 都唔買嘢嘅， 正喎！ 未試過，即係通常咧，我哋 base 就通常我哋係其實係將 melody 同埋 riff 方面嘅我哋黐埋佢噶嘛。咁通常我哋做一個輔助角色，咁但係去到後面係 哇， 咁你係啊，你 jam 嘢啦，哦咁啊，咁我 jam 咯，咁我直頭中間係有幾 take 係直頭用埋啲吉他嘅 tapping 啊，嗰啲，但係最尾係。太多嘅嗰啲咁啊，剪走咗嘅，但係未試過。 你埋怨嚟噶？ 唔係，我覺得佢嘅 judgement 好嗰度真係太多，但係個歐草係幾，即係個彈奏嘅方向係未試過嘅。咁我諗，如果冇謝國維去呢，俾呢個意見，我諗我未必用你個方向去做咯， 未必有一個勇氣。 未必會實踐呢一個咁特別嘅方法。 神希咧？ 做呢隻歌咧。我哋喺由作曲啦，跟住自己喺 band 房嗰度砌 demo 咧，我就即多咗少少嘢係做 audio end 咁樣咯，即係就有少少用啲 software 將我哋嘅 demo 剪接啊，跟住再進一步咧，自己試下加少少 program 嗰啲嘢，即係關於音樂嘅嘢。 好勁嘅，而家神器咧，佢 one man band 到啊，係啊，佢可以自己錄自己唱歌，錄自己彈吉他，錄自己彈琴。 係每次入去見佢都係攞住唔同樂器 嘅。哇！阿維教我用電腦㗎，係 啊，又大頂高帽嘅。 咁你都要彈到先錄到落去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咪係咯， 咁啊係。系喎， 系喎，推支咪啫， 系喎，因为阿维喺我哋第三首歌，第一首歌系佢帮我录嘅，喺我哋 band 房佢帮我录啦，跟住第二首歌都好似系你。系啦，都系你帮我录嘅。跟住第三首歌咧，我就自己帮自己录，跟住自己帮自己 edit。 系， 跟住就demo 嗰度就即系再加少少电子音乐啊嗰啲嘢摆落去啊。 系， 跟住即系除咗一啲acoustic 嘅乐器，我试下加少少嘢落去咁样，即系尽量令到自己同音乐近啲啦。 咩？咁你先前同音乐距离好远咩？ 因为打鼓咧，其实系咁样嘅。 系， 打鼓咧系一个系一个节奏嘅嘢啦。咁但係呢其實又好似同音樂係冇關係嘅。 唔係。因為咁講。 即係我就成日都諗。 你有冇咁講。 你可唔可以你可以自彈自唱但係唔能夠。 唔係啊你表演過㗎。 你表演過。 我喺阿野仔命一齊。 係喎。 自打自唱好樂器嘅情況底下。淨係得個鼓嘅情況底下唱歌。唔係因為我哋有時都會同阿神希講話有時佢會沉醉咗喺佢個鼓嗰度有時。我哋譬如想編曲嘅時候，阿恆又會話：，你其實應該就翻我唱歌嗰度少少。咁跟住可能我哋有時有啲音啊，即係我哋三個都彈琴噶嘛，咁又會用。喂，加埋謝國維更加啦，四個都係彈琴，就好容易用呢、這個係用呢個樂理去傾偈啊，用音去。 咁佢又覺得自己有啲疏離。 咁所以佢就 幫唔到件事啊。 佢呢塊就即係好研究係呢個後期啊，同埋。即音樂嗰部分，咁其實我覺得對於鼓手嚟講，佢係進步好多，即係呢一個 moment， 因為佢起碼知道我哋講緊可能嗰個 chord， 喂，而家佢識得分邊隻 chord 打邊隻 chord 啦，係啊，係啊，即係佢可能可以喺嗰方面俾到意見咧，其實係未必唔好事嚟嘅，因為對於一個。 你嗱，呢个好负面，唔系小龟讲得好唔负面，阿恒又讲得好正面啦， 好事，好事， 唔系阿恒觉得正面，我觉得小龟就永远都系。都唔係壞事嚟嘅， 即係正面啊！我翻到去 band 房，見到佢自己喺度錄緊音，喺度唱歌，跟住我見到佢彈緊吉他，跟住即係真係好開心㗎！然之後仲我嗰只見到佢喺度錄緊，跟住哇！你呢度咁樣彈，不如試下用呢個 chord 啦咁，跟住就一齊又傾咗一大段時間。咁同鼓手呢個溝通係好開心嘅事嚟，我真係覺得係好事。 拉近咗佢哋距離喎，真 係。係啊，同朋友之間嘅交流多咗咧 ，成績又進步了。 即係我真係身邊都係啲。啲弹唔同乐器嘅人啦，即系以前同佢哋倾偈又讲下啲冇乜用嘅嘢啦，而家可以倾下啲乐理，而家系可以多咗话题。 即系举个例，我觉得神希做一啲咁嘅电子嘢啊，或者系用吉他或者点样，我哋四个啦都系弹琴，我哋叫学院派，即系我哋系学理论啦，学呢样嘢。咁我哋弹出嚟嘅嘢就系 under 个理论啦。 咁但係神希就其實係可以冇框，因為佢唔識啊嘛。咁所以佢係冇框。 佢個識路 嗱幾負面呢啲人，嗰啲救唔到地球啊！ 調翻轉，調翻轉就係譬如我去做，或者係我哋啲彈琴嘅去做一個電鼓嘅時候，咁而家有啲電鼓嘅 software， 你可以自己揼一個鼓嘅 beat。我哋可能揼一個 beat 係原來用四對手加八對腳先打到嘅嘢，但係原來一個真嘅鼓佬坐喺個鼓係打唔到嘅。咁但係。调翻转就系可能呢啲嘢做唔到，即系真人做唔到，但系可能个声音系新噶嘛。 系 咁，所以我觉得无论即系，所以其实嗰件事好唔好咧， 我因为听落去 系同初唔初学系冇乜关系。 之好啦， 总之好啦，佢做啲嘢。 我跟住小鬼再讲嘅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系神咧，我点样消化佢呢段说话？ 唔系，我从来都唔理佢讲嗰啲嘢。 你唔好谂住理解啊， 熟就知噶啦。 所以佢一开始已经讲晒所有嘢，即系所以我觉得。做記者會找他做嘉賓真好，記者不用問問題，自己講曬。 春冬很不和平，世界哪裡和平？為何神明街店中角色，勾不转的情形，寻常凡人哪里去味？危难照应，不必细分，极渺小的决心，变得冷漠极容易，怕但更难让我哑。多想重分，耗费我的小半生，力竭散播我信心，能力不。再坏也要继续守，问题夸张只可听好对手针补救。世上各派各自收，事情不关己者委屈借口，何为坚守？沉默太久，地球在说，边个没细收不了口？怎么最怕丑事？我好想拯救地球。神念沉船添数交的月夕，几多枯萎文明，全凭纯情挽救性命，原是百姓。怎么降温？直线式的勇敢，过于正面亦无用，怕但更难令我假，只懂奋身面对最飘忽气温，直到你我也发昏。能力不足够，再坏也要继续走，问题夸张只可听好对手针补救。世上各派各自收，事情不关己者委屈借口，何为坚守？沉默太久，地球在说，边个没细收不了口？怎么最怕丑事？我好想拯救地球。 又罕有。 骚动音乐，骚动 Tony， 很想拯救地球。 咁所以嚟緊，譬如阿神希就會唔會可能係可能會寫多啲歌啊，或者係即係可能喺佢哋嘅 production 上面又可以再參與多啲。 佢已經寫咗 自己派台 咯，其實佢自己做咗啲 demo， 即係不論係佢啲 cover 啦，定係佢自己個人嘅作品，佢都 send 過喺啲 group 度俾大家參唱。 係咯，咁 佢怕醜啫，而家咪 係咯。幾時諗住發表啊？ 喺都係個適當時機。大家氣氛係接受到嘅時候，我會考慮推出嚟嘅。我練咁多嘢係一個練習嚟嘅，係其實係要幫對 band 去做啲更加行得遠嘅一啲練習定啦，係啦。 哦，好感動 喎， 係 真情 實感，係真嘅，係 真嘅。但係咩 feel 啊？想問神希寫嗰啲歌，因為你哋聽過啦。 嗱，其實如果譬如我哋上次演唱會，其實神希係前一次演唱會，其實神希係寫咗一段 rap 嘅。咁其實神希其實枕住呢幾年都不斷寫咗一啲佢自己對可能社會嘅睇法啦，可能對佢自己生活嘅睇法啦。佢其實寫咗好多 rap。咁呢啲 rap which 係其實係冇一個音樂底，因為佢嗰陣時候係未研究呢樣嘢嘛。咁但係佢最近就其實都有一首係佢自己嘅作品咧 ，send 咗我 group 嗰度就係、是、即係佢寫嘅 rap 啦。咁又係講緊一啲而家社會發生嘅嘢啦。咁我覺得哇，我聽完之後直情覺得好似係即係好嗰個 impact 好大啊，咁犀利。跟住原來發覺原來佢自己錄曬所有嘢啊。咁我覺得佢即係。好勁！ 我覺得佢，我覺得佢個問題嚟自嗰啲停頓位太多同埋太詭異，我覺得佢真係， 以致令我哋諗佢係咪曲線緊咧成件 事，好唔真誠、啊。佢講嗰啲嘢，即係嗱，你將即係將分析翻之後，中心嘅思想咧，跟住其實真係需要用嘅嘢咧，就係第一句同埋最後尾嗰句，中間嗰啲係唔需要嘅， 所以就係好勁咯咁。咁OK 啦，我記得有一次係睇 show 嘅時候，你有 rap 㗎。 系啊， 系全场系感到兴奋，同埋觉得哇坚噶咁样噶嘛。 嗰阵时咧，大家嘅情绪咧，其实系只不过系见一个即系好似一个跳舞嘅人去唱歌，大家会觉得好兴奋；一个唱歌嘅人去跳舞，大家会觉得好兴奋。哦、就系咁解咯。即系我 系 一个打鼓嘅人走出嚟唱歌，即系个内容系唔紧要嘅，系成个兴奋系嚟自个 impact 咯，系啦。即係跑開就突然間走去跳，跳開突然間走去跑 嘅， 謝哥啊，不如你得閒關心多啲佢啊！ 一路自信嚟噶， 你邊度講冇自信？你不如幫下佢啊！ 我做社工啊嘛， 系啊，你可唔可以等下佢可能有发多少自信心啊？咁样样啊嘛，系咪先？ 关心下安全欺凌嘅问题。 喂，咁而家嗱，而家又好想拯救地球咯。我想问 MV 嗰啲系咪如何啊？又咁 ？MV 系嚟自一位阿恒识咗好耐嘅朋友啦，跟住亦都介绍咗俾我哋认识啦。咁呢首歌真系好体现到我哋个中心先，大家做咗小步就可以真系做到一件好宏伟嘅事嘅。咁我哋就做我哋首歌，做好咗自己本分，跟住用首歌咧就我哋其实想拍个 MV， 跟住就俾导演听，跟住佢听咗之后，哇好即系佢自己好有感觉。咁跟住咧，佢又俾佢嘅团队或者佢嘅一啲相熟朋友唔同嘅单位听，大家都好有感觉，想做好件事嘅。跟住大家咧就出钱又出力又即系总之。大家用盡自己所有資源去做好件事，就係、是、拍 MV 嗰樣嘢。 OK， 喂，咁今年嚟緊 Tony 咧，仲有冇你哋連埋隻歌會唔會繼續合作？有新嘅作品又做緊啊，籌備中啊，咁樣啊？ 會啊， 係。完啦，咁樣就 會啊，會啊， 係喎，又真係答咗。 因為其實阿恆佢而家去執導緊佢人生嘅第二部電影啦。咁佢執導呢個電影，其實我哋係早喺幾百年前已經收到呢個風啦。咁所以我哋係已經 plan 咗喺佢執導呢部電影之前嗰幾個月，即係 which 係前幾個月，就好努力咁樣。其實我哋就寫咗幾隻歌，同時間都做緊幾隻歌嘅 production 咁樣嘅。咁呢隻其實係其中一隻啦。咁我哋其實本身今年都 plan 咗有幾隻歌上牌，咁但係因為可能發生咗好多事情啦。咁我哋想個空間大少少，即係我哋想每一首歌都真係諗清楚，可能多少時間去做。咁就所以其實我哋嚟緊都一定會有作品啦。咁嚟緊亦都會有啲新嘅嘗試啦。咁which 係同一個好大型嘅團體去合作嘅。咁賣個關子啦。咁拭目以待。咁我哋都好期待嗰個作品嘅。其實 係喂，咁要恭喜你哋有呢首新嘅作品啦。咁等你哋嘅 MV 啦。係啦。咁同埋就係希望阿恆仔你嗰套戲 快啲拍完， 系一有盾位咧就 系啦， 你套戏 快啲拍， 留意到 啦。因为开头头先阿小龟有讲紧话唔好开冷气，我就见到最热衷唔开冷气，但又做运动咪就系恒仔呢期。 哦， 系啊， 贴住双手臂啊。 冇啊， 有我见到啊。 我唔系 show 啊 ，sorry， 我即系摸啊。 开始 feel 到啦咁样。咁你 feel 到佢哋个个都有好多新嘅唔同嘅方向啦，有啲又 rap 紧啊，有啲又做紧歌啊，有啲又做紧导演啊咁样。系啦，咁啊期待你哋所有人嘅新嘅作品啦。即系多谢晒 Tony 同埋谢哥， 多谢。 的墨西西比鳄1965年来到园里面，死亡的时候推断年龄54岁以上。解剖结果显示，鳄鱼内脏器官并没有衰竭的迹象，未知道硬币对它健康的影响。但园方兽医强调，向鳄鱼投掷硬币许愿不会灵验，呼吁不要这样做。共同社报道，园方除了在鳄鱼的胃里面取出各种面积的硬币，还发现溶于胃酸的大量疑似一元一日元硬币、六枚的游戏币和石仔，硬币总重量大约 2.6 公斤。覆盖华南的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带来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拿集结在济州的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和有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14点，跌77点，总成交573亿7000多万。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4.8跌5.4，百威亚太29.7升0.5，友邦保险74.5升0.45，盈富基金26.9跌5仙，美团点评81.4升0.3，中国平安90.15升0.1，汇丰控股59.7跌7毫。港交所228.4跌0.6，建设银行5.99升1仙，中国移动65.15升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9.621，瑞士法郎7.856，澳元5.252，加元5.929，新西兰元4.899，欧元8.5575。每百日元兑港元7.2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187。日经平均指数报21778点，跌106点。港金现价报1383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1.60美元，卖出148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在中环耀星街去龙和道方向，跟住耀星街回旋处的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部分行车线都系受阻，一带有啲挤塞车龙排到近四季酒店。咁就喺中环嘅耀星街去龙和道方向，跟住耀星街回旋处有意外，龙尾四季酒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龙尾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港安医院回旋处。而在九龙方面，现在太子和旺角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公主道桥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龙尾排到近加士居道。隔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接近长沙环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龙尾去到创智中学，咁反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都排到近联合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嘅支路仍然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雨晴轩。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马鞍山欣安村去西贡。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喺马路上踩单车同揸车都要特别小心，单车车身细，其他车尤其系大型车辆嘅司机随时睇唔到佢哋，万一发生意外就后果严重。踩单车嘅要佩戴保护装备，留意路面情况同遵守交通规则，司机就要瞻前顾后，留意单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大家都是道路使用者，要互谅互让啊！ 4:13，之后咧我哋会连线去北京，先听到嘅卫兰最新派台作品《运动诗歌》， 骚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去台北先欢迎咧，我哋音乐慢慢说嘅一位乐评人啦，同埋最紧要就系真系为咗我哋提供咗好多年阿琼都未必听得切好快好新嘅一啲华语乐坛嘅资讯，先欢迎口岸先。好啊，你好， 系啊，你好，大家好。 今日咧，口安想同我哋讲嘅呢个歌手啊，必须要讲。其实咧，阿琼之前都有喺苏动音乐同大家成日介绍嘅，因为都真系我心目中非常之有才华嘅一位创作女歌手啦。咁佢叫做陈珊妮嘅。咁大家咧喺即系台湾咧，通常系会称呼佢叫做摇滚公主啦。咁其实几样嘢，第一就系因为佢嗰个高斗嘅性格，令大家觉得佢好冷啊，好似公主高高在上啦咁样。咁另外一样嘢都系，我觉得佢嘅音乐啊，都好高贵、好高级嘅感觉，所以其实好多嘅原因加埋咧，佢喺台湾独立音乐嘅地位咧，系真系有翻咁上下嘅。 我觉得他是一个在其实台湾音乐圈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因为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独立唱作歌手。 嗯， 就是在如果你在家里就可以录音的话，那谁都可以当歌手。 嗯， 大概是这个状况。但他其实是从类比时代那时候你录音就一定要进录音室，要花很多钱。 嗯， 那时候他就一直是一个就是坚持自己创作立场的独立歌手，然后在这中间也没有因为就是不管是任何事件啊，或者是唱片卖不好就消失，他是一直非常稳定的发行作品的歌手。我觉得这件事很特别也很厉害。 头先我话即系公主咁样称号咧，系当之无愧嘅。即系一路以嚟，你都见到佢系好追求嗰个品质啦。头先啊，口安都讲到啊，即使音乐市场唔好，依家可能有好多人可以用啲比较简单嘅方法都可以做到录音嘅效果咧，但系佢唔系嘅，佢一定系会 book 一间好高级嘅 studio 啦，入去咧好认真咁做 mixing 啦、录音啊等等咁样。咁其实呢个都系一种态度嚟嘅，我觉得。 就是他的态度，就是他没有在管其他人，或者是特别就是要说给谁听，或者是就写那种很平淡的情歌，他不太做这种事。 佢真系唔好，同埋喺我眼中咧，即系佢系一个好特别嘅音乐人，特别系咧，即系无论佢嗰个编曲系点样啦，歌词嘅故事系点样啦，又或者佢个 MV 拍到有几激动啊，啲上面啲演员系几咁七情上面啦，佢都系用一个你感觉系冇情绪嘅语气去唱歌嘅，因为佢嗰种状态咧就系第一，你觉得佢个人就系本身冇情绪啦，第二就系呢一种冇情绪咧，直情俾佢带落埋佢嘅歌入边啦，哇！好统一啊，整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就是因为我前几天刚好去专访他，我专访他真的是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因为他太厉害了，他知道的事情太多。我有问到这个事，这件刚好问到这件事情，就是 面目表情那件事， 就是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那时候开始就是慢慢，他从那时候开始在讲一些网络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他音乐里面的态度一直很冷静，然后像一个旁观者，而不是自己是叙事的主角。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是慢慢变成这样的。他早期有比较多第一人称观点的作品，的确是想要站在一个观察跟旁观的角度去看他现在，就是看见的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态度是他选择叙事的方式。 系，头先咧就听到口安讲话，之前同陈珊妮做访问嘅时候都有问过嘅，就是、关于佢性格当中好冷静，甚至乎有啲人会觉得啊，有啲冷漠嘅部分咁样。咁陈珊妮自己都话，其实系因为近几年啊，啲作品咧，佢会希望系由一个旁观者嘅角度去陈述翻自己到底睇到呢个社会发生紧咩事，或者话人类嘅生活发生紧咩事，所以会有呢一种好冷静，甚至乎有啲旁观嘅角度。 整个时代显得毫无延续，整个云端写满谁的瑕疵，有些可歌可泣的小例子，意味着孤单相拥到死，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三文学的优雅将被讽刺，退休那点心事。 咁头先咧都听到口安讲咗呢只专辑俾到佢嘅感觉啦，咁当中有一首歌咧，口安就觉得好厉害，好想同今日咧我哋即系重点分享一下嘅，就系、是、其中一首作品咧，就系、是、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对，因为这首歌真是太厉害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单独听的后劲没有那么强，你只会觉得它蛮感人的。可是我当初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是整张专辑听下来的最后一首，并不是他发 MV 的时候，那时候我听到，而是我在整个专辑里面听到的。然后如果有听过这张专辑的听众，应该会知道，就这张专辑在探讨的是，就是现在不管是就是网络上一些可能有点荒谬的现象啦，或者是因为科技的关系，就是 人的心理的一些变化，就是等等。然后其实他是在讲一些比较严肃的议题，甚至有谈到霸凌。 嗯，因为呢一首成为一个厉害嘅普通人咧，系成只专辑当中最后嘅一首歌。咁口安都系跟呢个顺序听，咁我都系啦。咁听到呢度嘅时候咧，我觉得都有啲妙噶，因为之前嗰十首歌咧，你会听到佢系一种讨论，甚至乎系有少少令你反思。反思啊，其实我咪玩太多电脑咧，其实我咪太依赖科技咧，你会对你嘅生活有啲咁嘅影响嘅。咁但系去到最后一首咧，我觉得佢转咗个风格，佢开始关心你，开始鼓励你，希望你相信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好厉害嘅普通人。我觉得呢件事系好特别嘅安排嚟嘅。 在去年底嘅时候，因为去年台湾其实发生蛮多事情的， 嗯， 就是也不能说，应该说最大的事情就是关于就是同婚公投的事情。 嗯， 那时候是没有过嘛， 嗯， 那其实就是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感到很低迷，然后其实对喜欢台湾喜欢听音乐的或者是独立音乐圈的音乐人， 嗯， 都非常喜欢卢凯彤这位歌手， 嗯， 所以其实这首歌前面的歌词有提到，其实有提到他， 嗯， 但是那位创作歌手就是他，然后也有提到。与700万人的恶寒交手，这句词其实就是在讲同婚公投的结果、 嗯。 那这首歌其实就是起源在他去年年底发现大家好像都处在一个很低迷的状态， 嗯， 他就希望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给他，他要把这个写成歌， 嗯， 然后最后就成为这首歌。就是这首歌出发的动机其实是想要给这些不管你在人生哪个阶段，或者是因为社会的各种。现象如何的影响到你，然后你觉得就是对于活着这件事情很没有信心跟很没有力量的人一些鼓励， 嗯， 这首歌的动机是这样。 头先听到口安介绍到这一首作品的起源是源自于呢台湾去年呢有个同志婚姻的公投，那个公投的结果就是失败的。那陈珊妮就观察到其实在失败的结果公布之后，整个社会的气氛都是很失落的。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希望台湾会有些改变，但是点知不成功这样。于是乎他就很想在这个这么失落的情绪当中给到一些鼓励大家。即是你见到歌词当中有提到即是可能是即辜负咗一啲人嘅意愿啦，同埋都有提到我哋香港人都好熟悉嘅卢凯彤咁样，咁佢将呢啲大家可能听落唔系咁开心嘅一啲记忆摆咗落去，咁但系其实呢啲记忆反而系想提醒我哋就系坚持落去啦，坚持落去之后你就会成为一个好厉害嘅普通人，就好似首歌后边最后几句系不断重复，我们可以的，我相信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的咁样，咁你就会感受到其实呢一首歌嗰个目的都系想。鼓励翻大家咯。 用三个字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生活。想了很久，面对未来一切好把握。原来生活不过是停下来就倾倒的单车。带走了他最爱的创作歌手，这才看懂满心的无力感是什么。他第一次感觉爱情简直死于心动。风景谷的一般配乐。 首歌除了陈珊妮主唱的部分之外，另外也有一位台湾的 rapper， 他叫做吕士谦。当中的歌词入面都好像讲了一个人成长上的一些受伤，但又站起身继续行的故事。我觉得其实这个、rap 的部分摆了在这首歌当中，是令到成首歌的内容丰富了很多，还有听落都真的再感动多少少。 就是我觉得李士轩的那一段饶舌让这首歌感人的程度又提升非常多，呼应他歌曲里面想要对话的 那个主旨，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厉害的。 嗯，其实头先咧口安都讲到，你都 feel 到佢好欣赏陈珊妮呢一张专辑嘅成个概念啦，咁样。咁头先就简单介绍咗咧，就系、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呢一首作品，咁都想同大家感受一下咧，即、我谂都好唔同于广东流行曲嘅一种嘅做法同埋一种嘅概念啦，一间会送俾大家。咁如果大家想即系了解更加多关于华语乐坛啲音乐咧，大家可以上翻咧口安佢自己音乐慢慢说嘅网站当中去了解翻嘅。今日都再一次多谢浩安，我哋介绍咗陈珊妮呢一张最新嘅专辑同埋呢一首作品，成为一个厉害嘅普通人。多谢浩安，谢谢浩安， 谢谢大家，谢谢阿晴。 那些过去的指引，像嘴边淡去的烟雾，逐渐冷却的自尊心，也踏不上你情绪的深度。悲伤在终于就拉不下脸，想要去我爱你在大的世界里一直擦不上嘴，可笑的是点了根烟却点不着这灯火花，成为个假心却说谎，外面歹徒总他们喜欢的过奖，总有天我会打破那扇窗户，但反正从来不屑他们的大拇哥，总有天当我脱鞋撒步了，谁都别想别想再卡住了、 简历就是刚才介绍的这首陈珊妮最新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跟着阿晴私心想介绍你听多一首的作品，不知道有多人听到这个前奏的时候已经估到是哪一首歌，来自电影《花样年华》的主题曲。 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刺激。 想介绍给你识的原因呢，是因为这首歌都是我认识陈珊妮的起点来的。 呢一首《花样年华》嘅曲词监制都系陈珊妮负责。简妮啊，都系《花样年华》呢套电影嘅主题曲，有梁朝伟同埋吴欣琪合唱嘅版本。咁感受到嗰种冇情绪但又好深刻嘅爱恋啊！ 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过千名市民中午由中环遮打花园步行到上环一带，再转往金钟，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并且表达对寻日警方行动的不满。一名学生表示，警方的执法挑战市民的底线，向中午学生开枪完全不能接受。亦都有市民认为，在香港核心地带中环参与快闪游行，对香港人有重大意义，希望日后可以延伸至全港各区。另一名參加者就話：社會的不公義已經到達臨界點，需要各界人士企出嚟。民間記者會聯同多個反修例組織召開聯合記者會，譴責警方以實彈槍擊示威者。他哋唔排除會再發動全港三罷，繼續爭取五大訴求。發言人話：有警員尋日喺全副武裝、生命當時並冇威脅嘅情況。未冇明顯受威脅的情況之下，以實彈攻擊人是濫用武力。他又認為警員在沒有警告下近距離開實彈，質疑警方還有沒有能力按指引來使用武力。何全耀中學反修例關注組代表說，市民不應該忘記昨日發生的事，要反思為何中學生需要為不公義而抗爭。記者會期間，一度有人由附近的屋苑掟雞蛋和不知名的液體，擊中多名記者，記者會一度受阻暫停。網民日前發起全球反極權遊行，警方拘捕多人，其中96人被控參與暴動，半數被告是學生，年紀最小的是14歲。案件朝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下午再續。法庭首先處理其中20名被告，控方提出將案押後12個星期，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其中有代表律師反對押後，認為會對當事人的人身自由帶來不必要的限制。大批市民到法院外聲援，下午一點過後，在法院附近一間小學裡面，一批學生向法院方向高叫口號，並且唱反修例歌曲。台灣多間大學有學生支持香港的反修例運動，自發在校園內設立連儂牆，但是多次被大陸遊客和大陸學生破壞，他們甚至對香港學生作出暴力行為。在立法院一個委員會，民進黨立委詢問，如果有大陸人破壞連儂牆，甚至有違規違法行為，是否他們出境之後就無法再入境台灣？移民署長邱風光回應說，只要有違規違法，就不會讓他們再入境。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轻微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42点，跌49点，总成交619亿4000几万。 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5蚊跌5.2，百威亚太29.7升个半，友邦保险74.35升3毫，盈富基金26.9跌5仙，中国平安90.2升1.5毫，美团点评81.5升4，汇丰控股59.65跌7.5，建设银行5.98冇起跌，港交所228.4跌6，中国移动65.1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07.69，瑞士法郎0.999，澳元0.669，加元1.324，新西兰元0.624，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91。日经平均指数报21,778点，跌106点。港金现价报13,400，港金现价系报13,840蚊，系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0.43美元，卖出1,48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先。在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径有交通意外，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非常挤塞，龙尾分别去到南边围路回旋处同埋普通道近住福民路回旋处。咁就系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径有交通意外，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好挤塞，龙尾就分别排到南边围路回旋处同埋普通道近住福民路回旋处。较早前太子道西去旺角跟住洗衣街是曾经有交通意外，但现在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而另外耀星街去龙和道方向跟住耀星街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就仍然未清理好，一带都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即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跟住香港网球中心挤塞，龙尾是排到深水湾道跟住南丰道回旋处。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加多利豪园。太子道西去旺角跟住联合道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跟住油站。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落太子道西和塘尾道的支路分别都挤塞，龙尾就排到星汇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跟住弥敦道挤塞，龙尾排到公主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都比较多车，龙尾排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马鞍山欣安村去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心情都靓一点。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收到强制验窗法定通知，要找合资格人士验窗。 记住睇清楚张验窗卡，确保佢哋系亲自上嚟检验同监督收缉啊！ 梗系知啦。卡上面有名有相，仲有届满日期啊嘛！最稳阵都系记录低啲资料，有需要嗰阵上屋宇署网页核对。 有疑问嘅话就打1823查询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边个话一个人就唔好玩嘅先？ 对吧？

嘅4:45。当年林夕填嘅呢个歌词就系给你一柄手枪，给你一发子弹，不等于要放进谁的胸。经历咗一个嘅周末之后，呢个嘅歌词会唔会变咗成为给你一柄手枪，给你一发子弹，不等于要放进谁的肩啊？历史嘅嘢从嚟都系罗生门嚟嘅，乜嘢系真话，乜嘢系假话，个个都系话历史自有公论，又或者系睇下究竟话语权究竟喺边一度？你嘅话语权可能就系你有权力喺电视上面讲一啲嘅说话，但系其实咧，作为我哋呢啲平民百姓都系有权去推翻或者唔去相信某一啲嘅事情嘅。唔好讲系事情，只可以讲系某一啲嘅陈述。去到最后就睇下你有几多人去到传颂落嚟，你相信嗰一个嘅真相。刚刚听话有谢霆锋《潜龙勿用》。相信人多可以行一条路出嚟嘅，但系其实人多就可以记录到一个时代嘅真相嘅。相信自己，唔好俾机会人哋去到将你心目中嗰个嘅谎言，变成写咗喺历史记录上面嘅嗰一个嘅真相。关于一个指鹿为马嘅故事，正正就系呢首歌想讲嗰个嘅题材，嚟自卢海彤，作品名称叫做《远方》。 情没有时，对事错事最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广东话又有咩好惊？ 不想听你风话，就让我奉行你好吗？可以静静到场大家。不想听你风话，人难受到尽时才能放弃吧。只需讲句好吧，就让我奉行你跟他。你可以有什么可怕？难道我仍然迷信可抵挡变化？ 由台湾来到香港发展的 Set 第一次录广东歌。虽然来了香港只是短短一年的时间，但广东话已经进步神速了。不过录歌的时候，他说仍然落了很多苦功在咬字上面。 现在你与难眠，谁懂你父母？ 作曲编歌是朱俊杰，填词有张美贤，监制是何哲涛加上朱俊杰。今个礼拜我哋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有呢一位今年嘅男新人刘子石，离开有什么可怕？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读阿琼的部分，本来计划想同你听情歌嘅，不过过咗寻日之后咧，我都唔确定呢一首到底系咪情歌嚟噶。 我和你啊，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我觉得讲得好好嘅，用喺心口开咗一枪呢件事嚟形容喺爱情当中俾人挟持嘅感觉，真系好痛噶。仲要开枪嗰个人咧，可能佢嘅出发点系一种令人好难理解嘅境界。 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迷，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释放。 说话。 在情歌的角度来讲，最后的解脱可能是最后那句歌词，就是大家都不要再讲大话了，好不好？简尼中文会之前的作品，那曲名称叫做《人质》。刚才那首歌就是告诉你在爱情当中受伤的感觉，之后这首歌告诉你如果受了伤之后应该要怎么办呢？ 找不到一条适合的潮流，却如那从我眼中落下的痛，当坚强被所有人们歌颂，我怎么好意思说 蔡依林《Ugly Beauty》当中的作品，那曲名称叫做《如果我没有伤口》。 才能够